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經出現過黃金一代的足球球員，香港球隊亦都曾經在亞洲的足運史上面創立輝煌的成績。我們亦都出產過球員代表過中華民國，這段歷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賞。 我覺得籃球會的成績不嬲都會係好好嘅，就因為有個宿舍， 有個場地， 同時以前咧練完波咧。朝早有早餐吃，不是三個早餐，大家凝聚的力量很重要，夜晚有飯吃。所以我們練波我們都不急 的，不用 擔 心去哪裡，不用 擔心去哪裡， 慳多幾多， 慳很多乾食費。 人工 是啊， 人工又高，又慳回伙食費，沒 那麼艱苦，我來多時間這些壞世界。 所以籃球會凝聚一群個團隊好緊要。 一代鋼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點。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啦，就你首先介紹一下你啲產品賣成點先嚟噶？ 係啊，哇！真係好開心啦，因為都賣到過千張單啦嚇。係啊，就話咁依家我推出咗唔單止有橙花花水啦，更加係有阿拉納山嘅火山礦物純泥啊。咁咧，大家用呢只泥咧，有一個非常好嘅好處，就係咧用幾多溝幾多，同埋咧呢一個係純泥，就係冇化學保濕劑成分咧，所以咧係唔會敏感嘅。咁咧真係圍起嚟係抵好多。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歡迎去我個 page。之後咧就我個 page 其實第一個 post 咧就係講呢啲產品，然之後咧大家咧只要填妥表格，再之後咧聯絡我嘅助手咧就可以好順利咁樣落單啦。好。 OK， 咁就好啦。嗱，咁你即係盡快安排咧，就即係交到貨先啦，唔係一間有 complain 嘅。係 啊。 嗱，我今日咧即係我諗都大家知道啦，即係最熱門嘅話題都離不開幾樣嘢啦。咁但我首先問咗你樣嘢先啦。如果假如而家有份 iBanking 嘅工嚇，喺深圳嘅， 哇！ 你會唔會做咧？ 咩職位先？ 假設好高啦，假設亦都人工好高啦，咁樣咁你會唔會先嚇？ 好多人會去，但我諗我入都入唔到啦，我諗我都唔會入到中國大陸啦。同埋第二就話，即係唱淡香港後生仔唱得咁行，真係。佢可以睇得起我請我，其實我真係有啲懷疑啊！老實講， 嗱，你咁去睇睇後面嗰啲新聞啦，就呢個我哋都唔係老作嘅，就後面咧就係習近平啊，希望香港的年輕人就移居中移去中國，咁咧 其實呢入瓮啊， 唔係，其實呢個新聞本身咧，就 Bloomberg 咧都係支持港獨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你話嗰條題咧政治正確咧，就係 Xi Jinping wants Hong Kong young Hong Kongers to move to mainland China， 就唔係 move to China 啊。咁證明咧就係彭博都係支持港獨嘅，咁呢個就好明顯啦。咁但係點解我要問阿 Julie 呢個問題咧？咁樣咁叫。即係大家而家睇新聞啦，今晚咧開始啊，我諗直落嚟呢個月啊，都係狂捧深圳噶啦。咁狂捧深圳之餘咧，就要踩香港人，特別踩香港啲後生仔。咁、 啊、 雖然你話咧，即係你冇機會啫，但係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咧？我就想俾個答案你嘅，就算有咧，你都唔好去。咁點解咧？ 有都即係點講啊？有咧，即係好多時候咧，俾個小甜頭你咧，贏你即係 贏粒廠，贏粒廠輸間廠。最大的問題是咩咧？就係、是、你想我知啦，就隨時可能變成人質啊！即係翻得來，翻得來。 隨時變成人質，不特質咧，即係其實依家已經有人版睇啦，即係泛民主派入翻立法會接受呢個招安，即係係啦，袋咗粒糖啦。咁依家佢哋即係喺立法會裡挨打嗰個樣咧，即係其實我每日都見到嘅。咁 你有睇啊？ 有追開，即係都睇開啲新聞啦。咁每日見到泛民主派依家。真係難聽講句，好似反對派功能組別咁樣，係啦，即係喺立法會裏面咧，嗰啲內會啊，嗰啲內務事務委員會，所有嗰啲事務委員會嗰啲政府主席又唔俾佢選喎、啊。你哋想抗議啊？然之後建制派議員更加話、哦：我哋會用國安法去報警。 係，佢琴日就講咗啦，呢、這個嚇。 係啦，咁嘅話即係依家我即係我見到咁樣咧。我真係有個諗法、就是，就係有啲人如果係利有你咧，分分鐘你到最後接受咗個利有，都係得不償失嘅啦。 冇噶嗱，你去到今時今日咧，你仲接受用你嘅講法利有咧，咁就唔好怪啦，你自己戇居啫。所以頭先你提到咧，譬如話呢啲所謂泛民主派啦，咁而家我哋唔會叫泛民主派，我哋叫佢就係 反對派功能組別， 都唔係反對派功能組別啊，係咩咧？偽民主派嚇。他哋入嘅咧就唔係立法會，就係、是、林立會啦。OK， 咁咧對於我嚟講咧，就我啊冇乜興趣跟嘅，即係你提我先提啫。就其實是一件好事嚟嘅，因為點解咧？佢入咗呢一年啦，或者佢哋可能繼續做落去啦嚇呢一年，其實就代表佢哋成個呢個泛，即係前泛民啊、偽民主派呢個咁嘅政治嘅勢力咧就。宣布失敗嘅，甚至係喺滅亡啊！滅亡 算係政治自殺啦， 自殺政治自殺嚟嘅。 係啊，我想講一件事啊，台長就係話咧，好笑咁。墨西哥咧，之前咧就有一個國會議員啦，就喺個議事堂裏面剝曬衫褲，淨係著條底褲，然之後大大聲咁鬧在場嘅人啊！你哋嚇手刮之民脂民膏嗰陣時就唔覺得羞恥，你見到咧啲人窮到衫都冇得著咧就唔覺得羞恥，你見到我剝曬衫褲著條底褲，你哋覺得羞恥嚇、啊？你哋問我知唔知醜？即係咁，即係老細講，人哋都冇講到明話啊！我係議會抗爭啊！即係人哋冇打我打鼓咁講啊！人哋只不過係喺國會辯論嗰陣時咧就表個態。但係咧，即係我哋香港人收咗幾多空頭支票啊？如果政治空頭支票承諾，我會同你抗爭嚇，我會同你去爭取啲乜嘢？舊年即係我哋其實上半年啦，唔好講話由舊年場運動開始之後，真係睇上半年啊，見到啲國歌法，例如國歌法啦嚇，佢、通過情況真係我好羨慕其他人啊！即係我真的很羨慕咧，人哋真的有啲赤子之心的人去做國會議員啊！ 嗰個就係墨西哥，因為我睇到段片嘅， 啊， 我睇到係墨西哥一個議員嚟嘅。咁簡單嚟講咧，就基本上咧就嗰、那個立法會咧，這個林立會咧，其實已經冇乜即係值得人去評論嘅地方。 我諗冇香港人會想睇添，因為睇即係。睇到佢激心啊！ 但係咧有一樣嘢，大家必定要知道嘅，就係咧而家佢哋係全力爭、全力啊去推緊呢個明年初立法，就俾呢個在大灣區投票。係 啦， 咁大灣區投票咧個原理好簡單啫，就係你上到去啦，就算如果你想投一啲都唔係建制派嘅呢個議員嘅話咧。咁你都會驚嘅，因為點解咧？你唔知嗰個票箱係咪俾人睇過先，或者有冇嗰個 投票站裏面有冇監控嘅電視喺度？ 啊， 佢佢睇到你投咩票嘅，係嘛？你如果投咗咩，哦，嗰張票運落嚟嗰陣時間咧，就可能變咗第啲嘢啦。咁 anyway 咧，就呢個證明好簡單啦。其實呢個所謂大灣區嘅融合咧，要融咗香港，要溶解咗香港咧， 溶解香港， 溶解香港咧，呢個就係佢哋而家個好急切嘅策略嚟嘅。但係咧，急切得嚟咧，得唔得咧？咁我哋今晚就嘗試去回答呢個問題啦。咁我覺得其實要回答呢個問題就好簡單啫。嗱，你話而家深圳咁好啦，嚇，即係應該就係大灣區嘅發展嘅引擎啦。如果我以我講就係龍頭啦，佢就超越香港係嘛？咁大家都要即係睇住佢咁樣。咁如果係咁咧，就唔使150個單程證嘅，即係唔使落嚟香港啦。團聚就再喺呢個深圳就得㗎，因為係國喺佢邊界，甚至邊界可能遲啲取消啦，就唔需要講咩團聚啊，咩150個單程證，即刻可以取消佢，啲人唔好落嚟，亦都唔稀罕香港嘅身份證，唔稀罕香港嘅特區護照，係咪啊？但係如果一日呢樣嘢仲存在嘅話，就證明咧 香港有佢價值嘅， 一路都有佢價值噶嘛。 就是、有幾多嚇？即係各位喺即係喺大陸做生意嘅觀眾，即係你哋識幾多幹部佢哋係有香港身份證 啊？係啦， 成世人 冇落過嚟香港，都 落過嚟香港 都攞到香港身份證喎。 有身份證啦，仲 有特區護照喎。特區護照咧就係據呢、這個應該係官方嗰個講法，就係、是、有一千萬本。咁香港人口有幾多咧？咁我成日叫啲記者做嘅咧。你去真係問下香港個入境處，香港而家發咗幾多張身份證 ？total 嘅數目，香港有幾多人口？香港有幾多個幾多本特區護照？係咪？如果你發覺兩個數字係唔夾嘅話咧，咁你就去問啦。即係嗰個 spread 嗰個差價喺邊度？嗰個差價喺邊度嚟 嘅？係好明顯啦，因為以前即係我喺外面讀書嗰陣時咧，即係我識得一啲大陸同學，是幹部嚟嘅，佢哋屋企人，從來冇去過香港嚇，從來一句廣東話都唔識咁樣啦。即係佢都同我講，我冇去過香港，但係有一日見到佢揸住本特區護照，係 嚇， 咦？即係其實點解嗰一次我係咁驚訝咧？我就係見到佢揸特區護照，我心諗，哇！你係咪香港人嚟㗎？定係你即係你係咪嚇港人子弟啊？咁樣，我唔係啊，從來都冇去過香港咁樣。 嗱，呢啲就。我哋講好多次啦，但係而家今日一個好嚴肅嘅問題就係話 大灣區投票，同埋咧，我諗咧，咁選民登記咧，咁佢唔需要香港地址嘅喎，咁其實佢係想有幾多選民就有幾多選民， 係啊，想幾多有幾多咁。嗱，呢個牽涉一個咩問題咧？就係、是、一路講緊，譬如嗰個35+啦，呢個民主派係呢個佔幾多個議席啦。嗱，你到而家係一鋪清袋㗎啦。即係你嚟緊落嚟，你仲點去 sell 呢樣嘢啫？咁但係咧就而家呢啲偽民主派咧係唔想點呢個問題嘅嚇，佢都唔會講俾你聽。跟住落嚟咧，即係呢個大灣區投票呢樣嘢，佢用咩方法去阻止嚇？用有啲咩嘅策略係咪啊？因為成個社會運動咧而家死咗噶嘛嚇你唔好講話反對呢個大灣區投票啦，你連日常呢紀念活動啊！而家都借曬噶嘛，係嘛？ 冇辦法進行啦。同埋第二，即係喺舊年運動裏面冒起嘅新一派咧，即係佢哋嘅付出就係俾上一派嘅老翻民收割咗，繼續喺呢個林立會裏面思維素餐啦。咁其實即係難聽啲講句，其實佢哋都係吃子人嚟嘅。 冇咁，但係你跟住落嚟，你仲俾佢食咧？咁就係你個錯咯喎！就唔可以你而家幾樣嘢就係、是。如果你認為今次呢、這個偽民主派呢個係表現到佢個本質嘅話，咁如你又繼續投佢票嘅話咧，咁就唔係佢哋嘅錯，係你嘅錯嚟啦。咁我哋講翻呢個即係深圳呢個問題咧，嗱，今晚開始咧你就睇到咧大量嘅宣傳啦，講個習近平點解會去啦，咁但係佢去得嚟咧，佢喺個會上面咧就成日咳，人問佢即係咳成咁樣，咁係咪俾人傳染咧？咁而息直咧就林鄭月娥佢喺呢個聽一個音樂會嘅時候咧，就去演奏其中一個樂手咧就染咗病嘅，咁啊佢嘅呢啲嘅同一齊演奏嘅團員咧就要隔離，咁但係林鄭月娥咧就飛咗就上咗去深圳，咁雖然佢坐到好後音，但係佢仍然可以傳染其他人噶嘛，咁傳染其他人嘅，而家一個唔覺意傳染到俾呢個習近平嘅，咁呢盤數點計先？ 罪該萬死 喎，只萬死噶啦，死一萬次都唔夠噶。好啦，第二樣嘢就係今日大家見到啦，就係抄筆記啦。 咁抄筆記咧，其實就因為今時今日我覺得好好笑咯，因為點解咧？佢講啊有講稿，成套片、成個場合就有錄影嘅。咁你抄乜 Q 嘢講？即係抄乜嘢筆記啫？哦，原來呢個抄筆記咧，就係表示咧你有留心聽，你冇瞓覺咁樣。咁呢件事亦都 remind 咗，即係提醒我一件往事啦。嗱，你記唔記得有即係之前咧有個中國作家就攞諾貝爾獎嘅？莫言，咁點解突然間你近年你唔見到完全有啲咩嘅聲氣嘅咧？即係完全見唔到佢即係有新作啊，或者點樣？嗱，理論上咧，其實攞到咁重要嘅獎咧，就中國官方應該就攞去做生招牌啦。咁但係點解佢就人間蒸發咁樣咧？個原有其中一個原因啊，我估啦，就因為咧，即係似習近平佢講話的時候咧，人人都抄筆記。他就冇抄，他就翹起雙手喺度聽嚇，咁跟住咧就可能阿習近平就唔中意佢啦嚇。 呢啲朝廷式政治文化 係啊，係咁噶啦嚇。咁而家呢套咧就即係搬咗嚟香港啦。咁但係你香港人睇咗嚟就會覺得好戇居咯，即係唔係覺得話呢個係一個尊重，而係話喂，你而家班人咁樣去做呢咁嘅嘢。仲加上呢個林鄭月娥同埋其他嘅呢啲官咧，而家開始哇，即係鋪天蓋地咁去唱衰香港啊！香港點差， 香港 點差啊？ 香港其實香港的而且確有差嘅地方，但係就話啊，真係 唔係。如果差咧，就大家上深圳。 差 是是，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你而家連你。啲人想上深圳嗰個動機都冇啊！你見到深圳，你見到深，你見到深圳嗰、那個那個市面而家係點樣嘅？點樣款嘅？大家，你如果譬如講今次呢、這個即係去紀念特區，即係深圳啦，嗰個發展咧，你一定有一樣嘢必定要提嘅，就係咩咧？港商香港人嗰個支持，冇咗香港人個支持咧，就冇今日呢個深圳。但係你睇今日去習近平去講呢番説話咧。有兩樣嘢佢係完全唔提嘅。第一樣嘢就係鄧小平。鄧小平當年點解去南巡咧？點解去深圳咧？啊，深圳係邊一即係去搞起呢樣嘢嘅時候，係基於一個乜嘢嘅政治嘅氣氛，乜嘢一個政治嘅局面咧？佢完全唔講。哦，甚至純粹講話係深圳自己好叻，哇！即係仲有呢個國家嘅支持咁樣。第二樣嘢就係。飲水思源一定要講嘅就係，如果你冇咗香港人去呢個上深圳消費，冇港商喺嗰度投資，深圳會有今日呢、這個呢、這個呢呢呢一個咁嘅局面咩？冇啊嘛，一定冇噶嘛，冇個證據邊度咧？就係而家你香港人上唔到去啦，或者唔上去啦，咁你睇下深圳係點樣款而家，你就行過呢條羅湖啊，嗰個深圳嗰邊羅湖 邊境 嗰度，你已經睇到一樣嘢噶嘛。咁但係 anyway 咧，呢啲嘢就即係攞嚟拗啫，係咪？因為而家咧個成副宣傳機咧就講呢樣嘢。但係問題咧就係我哋亦都要繼續做一個客觀分析嘅。客觀分析在於邊度咧？就係、是、第一樣嘢，點解佢喺呢個時候要做呢樣嘢？即係點解喺2020年嘅10月佢要做呢樣嘢？ 因為打完齋就唔要和尚啦。 但係你要講個細節啊嘛，就係、是、呢個行為本身咧係好倉促嘅。倉促的證據邊度咧？就係、是、林鄭月娥原本寫好份施政報告， 但係佢臨 已經係應該係今日， 今日 宣讀嘅。但係點解突然間連份施政報告個宣讀都會褪遲？而家褪遲唔係講緊一個禮拜，因為如果你話哦係撞期嘅，係習近平今日喺深圳，或者呢幾日喺深圳，咁你話下個禮拜啊嘛？甚至如果下個禮拜都唔得，咪再。即係十月底咯，係咪啊？但係而家點解要搞到十一月底咧？ 可能佢要重寫施政報告。 唔，呢個係我嘅講法嚟噶嘛，係要重寫啊嘛。重寫嘅原因係點解？因為我突然間出咗一個新嘅佈局出嚟，一個新嘅諗法出嚟。哦，原來就要煲起深圳。但係點解要咁做咧？同埋點解做得咁急咧？咁我下一節翻嚟就講俾大家聽啊。